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大学生英语在线，你想知道的问题你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最顶尖的英语专家，最有效的学习方法，雅思托福 GRE 轻松得分没问题。 Question of the day， 大学生英语在线，每天上午6:30，晚上11:00，与您准时相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今天我们要讲解的是雅思的听力练习题，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老师是壮壮老师，欢迎您壮壮老师。 Hello everyone, today we are going to listen to two people discussing their plan and paper on the library. 大家知道这个两个人在谈论图书馆的时候，其实这个话里面你就知道肯定有好多的词是图书馆相关的词汇，所以呢这一课呢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些词好好的去掌握一下。首先呢他会用到 public library， 公共图书馆。国外的公共图书馆呢其实就可以借书，是很方便的，也是免费的。那如果说你想看一本书，在咱们呢通常就是自己直接去买，对吧，上网买也好，还是去实体书店，但是在国外呢他就比较习惯去借书。好，那我们先看有什么词汇。首先第一个 rela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就是把一件事儿与另外一件事儿联系上。那课文里边呢他会说 to relate the changes in the libraries to external developments， 也就是把图书馆所发生的变化联系到外部的发展啊，这个是 relate something to something。 接下来呢他会用到 funding 这个词，图书馆的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呢？你可以说 the source of funding， 资金来源。你也可以说 funding，这个资金直接就是得到资金的意思，所以它会用到 fund 动词的动名词形式 funding。 这个 funding 其实用的非常广泛，比如说你在拍电影的时候你会用到 funding， 你甚至是申请学校的时候人家也会问到啊，你自己这个学习是谁给的钱呀，是你自己工资的钱还是父母的钱啊，还是怎么样，还是担保人的钱，这都是属于 funding 的范围。下面一个词是 obsolete， O-B-S-O-L-E-T-E， obsolete 就是 out of date， 过时的，太老旧的。 好，下面一个单词是 digitalize， digitalize 它是 digital 后面加一个 lies， 就是是数码化的啊，这是一个动词。 digitalize 是数字化，你像许多的这个音频的还有纸张的东西可能都有 CD 版或者是电子版了，那其实把这个传统的纸媒介转为电子版，这个过程动作叫 digitalize， 就是从那些传统的老式的媒体介质转化成那种数字化的数据，那这种过程就叫做 digitalize 啊， 没错， 使它变成数据。 用被动语态呢，你可以说 traditional paper books are digitalized， 或者 have been digitalized， 就指的是传统的纸质书变成了电子书，这个过程就叫做 be digitalized。 好，然后呢再往下呢他就会谈到书的一个类型叫 bestseller。Bestseller 中间有这个 bestseller information 是畅销书信息，那你如果 bestseller 放在一起做组合形容词呢，就需要在两个单词之间加 hyphen 横线。好，然后再来呢，如果形容一个这个信息它是更新的很及时的，你就可以用 up to date， 那写作的时候你甚至可以用 up to the minute， 就每分钟更新的。那么 up to date 合在一起做组合形容词， again there should be hyphens in between these words， 就是 up 横线 to 横线 date 一起做形容词。 好，这一部分呢，就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预习的生词。下面咱们来听一下录音。 You will hear two students called Trudy and Stuart, who are both studying to be librarians, discussing a paper that they are going to write together. Okay, Stuart, we need to start planning our paper on public libraries. Have you thought of an angle yet? Well, there's so much we could look into. How libraries have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for instance, or how different countries organize them. What do you think, Trudy? Maybe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is country and try and relate the changes in libraries to external developments, like the fact that far more people can read than a century ago,and that the local population may speak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source of funding, too. Yes, but remember we're only supposed to write a short paper, so it's probably best if we don't go into funding in any detail. Right. Well, shall we justbrainstorm a few ideas to get started? Okay. We obviously need to look at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the internet. Now that lots of books have been digitalized, people can access them from their own computers at home. And if everyone did that, libraries would be obsolete. Yes. But the digitalized books that are available online for free are mostly out of copyright, aren't they? And copyright in this country lasts for 70 years after the author dies.So you won't find the latest bestseller or up-to-date information.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Anyway, I find it hard to concentrate when I'm reading a long text on a screen. I'd much rather read a physical book. And it takes longer to read on a screen. Oh, I prefer it. I suppose it's just a personal preference. I expect the libraries will go on evolv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 Some have already become centres where community activities take place, like local clubs meeting there.I think that'll become even more common. I'd like to think so. And that they'll still be serving their traditional function. But I'm not so sure. There ar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after all. What I'm afraid will happen is that books and magazines will all disappear and there'll just be rows and rows of computers. They won't look anything like the libraries we're used to. Well, we'll see.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Larry。 那刚才呢，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听力素材给听完了以后，大家有没有听清楚呢？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从头开始一句一句的讲解这段对话。 Okay, Stuart, we need to start planning our paper on public libraries. 这是 Stuart, 咱们得开始计划一下关于公共图书馆这一篇论文了。 Have you ever thought of an angle yet? 好，这里边的 angle 呢就是角的意思。An angle 呢就是论文的角度。他说你想没想过这个论文从哪个角度写呀？ Well, there is so much we could look into. 有很多可以着手的东西。这里边 well 就是语气词，没什么意思。就是可以去考虑的点特别多。 Look into something 就是指去考察、考虑、进一步的去研究的意思，也有调查的意思，也有查的意思。 How libraries have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for instance, or how different countries organize them. 图书馆在过去的几百年间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里边谈到的变化呢，它是用的现在完成时，也就是从几百年前一直到现在这些时间里边，它是用完成时。所以大家在口语中，雅思的口语它有一大部分题就是问你什么方面有哪些变化，那你就记住了，最合适的时态呢其实就是现在完成时。这个现在完成时咱们中文里边没有一个特别对应的表达，那英文里边呢，你注意把握好这几个用法方面的原则就可以了。首先呢，它是发生在过去，其次呢，它是对现在产生影响那它的这个动作持续时间从过去呢持续到现在的某一个时间，有可能在你说话结束之后它还会继续发生，这个是现在完成时。那比如说描述这个 change 这个变化呢，到说话的时候发生了，那可能说话之后结束之后呢，你这个 change 还会继续发生所以他说就用这个 have changed。 另外呢，他还要想的另一个角度就是不同的国家怎么去组织去构架这些图书馆。 What do you think, Trudy? 你觉得怎么样啊？ Maybe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is country and try and relate the changes in libraries to external developments. 也许我们就应该聚焦本国，试着把图书馆的变化与外部发展情况联系起来。 Like the fact that far more people can read than a century ago. 比如说呢，这个外部的变化就是现在有更多的人能够认字儿，就是比这个相比于一个世纪以前。那这里边呢有一个叫同位语从句 ,the fact that far more people can read than a century ago. 那这里边 the fact that 后面的这个句子就是和 the fact 是同位语。 对，这里呢给大家再进一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同位语。这个同位语位呢是位置的位，就是说在一句话里面他们是处于相同的位置，相同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这个 fact 和 that 后面那一句话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事实这件事儿。那么 that 后面这个从句指的就是 fact 本身的内容，他们俩在这个句子里面所处的位置是一样的，而 that 后面那个从句指的就是 fact 本身的内容。 And that, 那么这个 fact that 其实它加了两个同位语从句，第一个 that 之后呢它又有了第二个 that, 那就是 and that the local population may speak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而当地的这个人口其实它是说了许多不同的语言。那你作为图书馆这个设置来讲，你可能就得要把某些书架标，哎，这是比如说这是中文的书籍，那个是荷兰文的书籍等等。这其实对于图书馆的设置其实是很有参考意义的。 We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source of funding too. 这个他又想到了，我们也可以纳入到资金来源上面的变化。 We could include, 为什么它不用 can include 呢？就是说我们也许可以吧，它就是说的不是那么的确定。那我们在写论文的时候也许可以考虑把这个资金来源也放在变化的一项中去写。 Yes, but remember we're only supposed to write a short paper. 是的，但是呢咱们还得记着只需要写一篇很短的论文。 So it's probably best if we don't go into funding in any detail. 那么也许不要去把所有的这个细节，就是关于资金来源方面的细节写太多，这可能是我们的最上策，因为这个没有篇幅了嘛。那是这个意思。那 to go into detail 就是详细展开，详细去写的意思。这里面虽然用了动词的 go, 但是其实它并没有去不去的意思，那在这个上下文它就是写，所以呢这方面不要有任何的详述也可以。 Right, well, shall we just brainstorm a few ideas to get started? 对的，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开始先头脑风暴集思广益一下，然后呢这样我们就以此为开始啊，就是这个讨论的开始。那这里边 to get started 就是一个不错的用法。如果大家在口语中比如说你现在要讲一个事情了，你可以说 to get started, let me explain blah blah blah blah, 就是让我以什么什么为开场。 Okay, we obviously need to look at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the internet. 显然我们应该要谈到这个变化呢，要看到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它所带来的影响。 Impact, 它是冲击力的意思，也引申为影响。所以呢，当大家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除了用 influence, 你还可以用 impact 这个词。 Mm-hmm.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指的是新的技术的影响。 对了。 Now that lots of books have been digitalized, people can access them from their own computers at home. 说现在很多书已经数字化了，所以呢，人们在家通过自己的电脑就可以读到它们。 嗯，这里边呢，有一个 now that, 它其实就是表示不那么明显的因果关系，用 now that, 就是告诉你一个现状啊，一个事实， 然后呢后面才有一个结果。 对，所以通常这个 now that 呢它会交代一个背景信息。好像这个句子里边就是说现在呢很多的书籍都已经数字化了、所以人们就可以在家从自己家的电脑去看。 对， now that lots of books have been digitalized, people can access them from their own computers at home. 接下来呢 and if everyone did that, libraries would be obsolete. 他用的是 everyone did that, 是一个虚拟语气，就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做了，也就是都从家里边网上下载书去看， libraries would be obsolete. 就是图书馆这样就会被淘汰。这有一个单词我们要学习一下，就是 obsolete. 对， O-B-S-O-L-E-T-E obsolete 它就是过时了，淘汰的意思，形容词。 Yes, the digitalized books that are available online for free are mostly out of copyright, aren't they? 是的，但那些在网上可以找到的数字化的书籍大多都是版权过期了的，是不是？ 好，这里边怎么表达版权过期呢？就是 out of copyrightcopyright 版权它是一个单词放在一起，中间呢也没有空格横线。 out of copyright 它这个版权一般都是有期限的，那这个期限以外的也就是版权过期的意思。那你过期了之后你放到网上就不违反人家的这个版权了，是吧？否则你放到网上，哎，那人家就没有人花钱去购买了，所以就会影响到版权的利益。他说 and the copyright in this country lasts for 70 years after the author dies. 哎，这个国家里边的版权在作者死后可以持续70年。也就是如果这一个人他写了一本书，等他去世之后70年，他这个书的版权收入仍然有。哎，那我就纳闷了，这个版权就给谁了呢？通常呢，他就是到了子女的头上。所以有些比较有名的作者或者是音乐家唱歌啊什么的，他的那个版税在他去世之后呢，孩子仍然可以去享受的。 So you won't find the latest bestseller or up-to-date information.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 那如果你去看这么久的版权他都过期了，说明第一这个人死了，第二这个人死了至少70年了，然后他的版权才会过期啊，所以呢，最新的畅销书或者是最新的信息都从网上是找不到的。他说这个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我们在准备这个图书馆的论文的时候，是吧，不要过度的夸大它的数码化，因为这个版权期限的问题，已经数码化的材料很可能太老了啊。这俩人就是现在在讨论的是这个事情。好，回到原文。 Anyway, I find it hard to concentrate when I'm reading a long text on the screen. 他说不管怎么样说呢，我发现我自己如果在屏幕上看到一段特别长的时候，这个文章很长的时候，就很难去集中注意力了。 Hard to concentrate, I find it hard. 这个大家可以去记住，就是他不用 I findIt is hard 这个结构，而直接是 I find it hard. Find something 直接加形容词，表示认为这个什么事情怎么样啊？这个之前见过这个用法，比如说我觉得这个饮料很好喝，就是 I find the drink tasty， 就是直接加上名词形容词啊，放到 find 后面就可以构成这么一个结构。啊，然后呢 to reading a long text on a screen 就是在屏幕上读一大段文字，那么他呢认为呢这样就是容易思想开小差，集中不了精神。 I'd much rather read a physical book 啊，这里面纸质的书就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能捧在手上的书，英文叫做 a physical book，也就是那种实体书的意思。那么 physical 加上一个名词都是实体什么什么东西的意思。那我要是说实体店呢，就是 a physical store。 我要是说一个实体的电脑呢， a physical computer 啊。那我要说实体的键盘呢，就是你可以去触摸去敲的 the physical keyboard。 对了 它是相对于这个虚拟的键盘是吧、 嗯、 来说的，所以呢这个 physical 这个意思就是实体的。 And it takes longer to read on the screen, 而且在屏幕上看书要花更长的时间。Okay, I prefer it. I suppose it's just a personal preference. 那我更喜欢在屏幕上看书，我想这只是个个人偏好的问题。 哎，我也觉得哈，有的好多人其实看他只看电子版的，看书就把电脑一打开他就去看，但是其实这个屏幕反光对视力还是有害的哈，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就还是喜欢 physical book。 I expect that libraries will go on evolving in the next few years. 那么我预计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图书馆将继续演变。Some have already become centers where community activities take place, like local clubs meeting there. 有的图书馆已经变成开展社区活动的中心了，就像是本地社区聚会一样。 对啊，就是好多俱乐部他把图书馆选为活动的地址啊，然后呢去定期举办一些活动，比如说读书会啊等等。所以呢这个就是图书馆在 community activities 啊这个社区活动中可以扮演角色。I think that will become even more common. 啊我认为呢未来图书馆举办社区活动会更加的普遍。I'd like to think so. 我也很认同。And that they are still be serving their traditional function, 他们还会去继续起他们传统上的作用 to serve function, 这个搭配请大家记录下来。通常我们觉得 serve, 后面就是加个人为谁服务 to serve a function, 就是起到这个功能的作用的意思。But I'm not so sure, 哎，但是我又不太确定，我觉得可能是未来会是这样，但是我不确定。There ar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after all. 说这个呢其实对财务方面也会有影响。Implication 就是 imply 这个词的名词。Imply 呢就是暗指，那么 implication 呢就是暗地的含义。那他说 there ar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after all, 也就是会有财务方面的暗中的一些因素。What I'm afraid will happen is that books and magazines will all disappear and there will just be rows and rows of computers.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什么呢？书籍和杂志即将消失，然后剩下的只有一排一排的电脑。这个我也是比较认同。好，这个 disappear, 消失了。There will just be rows and rows of,就是很多排的，这个 row, R-O-W, 是一个表示排这个词。然后呢 ,they won't look anything like the libraries we're used to, 这样一来呢它就和我们传统所习惯的那个图书馆相比它就看起来就不像了。Well, we'll see, 好啊，那我们就再看看呗。好，这是我们的逐句讲解部分。现在呢，再给大家放最后一遍录音，请大家仔细听。 You will hear two students called Trudy and Stuart, who are both studying to be librarians, discussing a paper that they are going to write together. Okay, Stuart, we need to start planning our paper on public libraries. Have you thought of an angle yet? Well, there's so much we could look into.How libraries have changed over the centuries, for instance, or how different countries organize them. What do you think, Trudy? Maybe we should concentrate on this country and try and relate the changes in libraries to external developments, like the fact that far more people can read than a century ago, and that the local population may speak lots of different languages. We could include something about changes in the source of funding, too. Yes, but remember we're only supposed to write a short paper, so it's probably best if we don't go into funding in any detail. Right. Well, shall we just brainstorm a few ideas to get started? Okay. We obviously need to look at the impact of new technology, particularly the internet. Now that lots of books have been digitalized, people can access them from their own computers at home. And if everyone did that, libraries would be obsolete. Yes. But...The digitalized books that are available online for free are mostly out of copyright, aren't they? And copyright in this country lasts for 70 years after the author dies. So you won't find the latest bestseller or up-to-date information. That's an important point.